包姓之学问好，可惜功名求不到，不失三宝心虔诚，子孙代代穿红袍呀，穿红袍。 包姓之学问好，可惜功名求不到， 三宝心虔诚呀，子孙代代穿红袍呀，穿红袍呀。 浙江省嘉善县有个名叫知立的人，他的父亲在县衙中的刑房当书办，有一个囚犯因为被人冤枉陷害，判了死罪。知书办很可怜他，想要替他向上面的长官求情，宽免他的死罪。那个囚犯晓得知书办的好意之后，就告诉他的妻子说， 知公的好意我觉得很惭愧，恐怕没有法子报答了，明天请他到乡下来，你就嫁给他吧，这样他或许会感念这份情分，那么我就可能有活命的机会了。 他的妻子听了之后悲伤不已，但又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边哭边答应了。到了第二天，知书办到了乡下，囚犯的妻子就亲自招待知书办喝酒， 并且还把她丈夫的意思完完全全地告诉了知书办。 但是知书办不愿意这样做，不过他还是尽了全力替这个囚犯把案子平反。后来囚犯出狱，夫妻两人就一起到知书办家里叩头拜谢。 知大人，像您这样厚德正直的人在现今的社会里实在是少有，我知道您到现在还没有儿子，而我有一个女儿愿意送给您做扫地的小妾，这在情理上是可以说得通的。 知书办听了他的话，就预备了聘礼，把这个囚犯的女儿迎娶回家，后来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知立，才20岁就中了举人的钱谋，官做到翰林院的书记。后来知立的儿子知高，知高的儿子知禄都被保荐担任州学县里的教官， 而知禄的儿子知大伦也考中了进士。 知书办行房吏，公文之中好修行，平反冤意救死囚，大慈大悲菩萨心。 知书办那行房吏呀，公文之中好修行呀，平反冤意救死囚呀，大慈大悲。 以上这十个故事虽然每人所做的各不相同，不过所行的都是这个善字。如果要再更精细的加以分类来说，那么做善事可分为16种，有真的， 有假的， 有直的， 有曲的， 有阴的， 有阳的， 有是的， 有不是的， 有偏的， 有正的， 有一半的， 有圆满的， 有大的， 有小的， 有难的， 有易的， 这每一种都各有各的道理，都应该仔细的辨别清楚。若是只知道做善事而不知道去研究做善事的道理，就自夸自己做善事做得怎么样有功德，哪里知道这不是在做善事，而是在造孽， 这样岂不是很冤枉吗？不但是白费苦心，而且又得不到一点益处啊。 我现在把上面所说过的分类的来加以说明，什么叫做真善假善呢？从前在元朝的时候，有几个读书人到天目山去拜见当时的高僧中峰和尚，并且向和尚请问说， 佛家讲善恶的报应 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，人到哪里，影子也就跟到哪里，而且永不分离，是吗？ 这是比喻说，行善一定有好报，造恶一定有苦报，绝不会不报的。 那么为什么现在有某一个人平常就很努力行善，可是他的子孙反而不兴旺？有某一个人平时作恶多端，他的家庭事业反倒是发达得很呢？照这么看来，佛所讲的报应倒像是没有凭据的了。 中峰和尚回答说， 平常人常被世俗的见解所蒙蔽，这颗灵明的心没有洗除干净，因此法眼没有开，所以会把真的善行反认为是恶的，真的恶行反当它是善的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而这些人看错了，还不怨自己颠倒了是非，反而抱怨上天的报应错了呢。 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，善恶怎么会弄得相反呢？ 那你们说说看，你们认为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 骂人打人是恶，恭敬人用礼貌待人是善。 你说的不一定是对哦。 贪财要钱是恶，不贪财清清白白守正道是善。 你说的也不一定是对哦。 于是那些读书人就再把个人平时所看到的种种善恶的行为都讲出来，但是中峰和尚都回答说， 不一定全对哦。 那么请问师父，究竟怎样才是善，怎样才是恶呢？ 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是善，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是恶。若是做的事情可以使别人得到益处，哪怕是骂人打人也都是善啊。而有益于自己的事情，那么即使是恭敬人用礼貌待人也都是恶啊。所以一个人做善事，只要能使别人得到利益的就是功，功就是真了。如果只想到自己要得到的利益，那就是私，私就是假了。此外，从良心上所发出来的善行是真，只不过是照例做做敷衍了事，就是假。还有为善不求报答，而且不露痕迹，那么所做的善事是真。但是如果为了某一种目的企图有所回报才去做的善事，就是假。像这样的种种标准，自己都要仔细地考察清楚。 善有真也有假，有端有曲有阴阳，有是有非有偏正，有半有满有大小，有难有易，当身变啊，当身变。 善有真也有假，有端有曲有阴阳，有是有非有偏正啊，有半有满有大小，有难有易，当身变呀，当身变。 怎样叫做端曲呢？现在的人看见凡事谨慎小心，表面忠厚老实，而实际上没有原则的人，大都称他为善人，而且都很看重他。然而古时的圣贤却是宁愿欣赏志气高奋发向前的人，或者是安分守己不肯乱来的人， 因为这种人才有担当有作为，可以教导他使他上进。 至于那些看起来谨慎小心却是无用的好人， 虽然在乡里大家都喜欢他， 但是因为这种人的个性软弱，容易随波逐流，缺乏道德勇气，所以圣人才说这种人是伤害道德的贼。 这样看来，世俗人所了解的善恶观念很明显的和圣人所说的相反了。 俗人说是善的，圣人反而说是恶，俗人说是恶的，圣人反而说是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从这个观念推广到各种不同的事情来说，俗人所喜欢的 或者是不喜欢的 完全不同于圣人所说的善恶。 所以世俗人的所作所为哪里还能没有错呢？ 天地鬼神庇佑善人，报应恶人，他们都跟圣贤的看法是一样的。圣贤以为是对的，天地鬼神也同样以为是对的。 圣贤以为是错的，天地鬼神当然也认为是错的， 而不会跟世俗人采取相同的看法。因此凡是要积功德，绝对不可以被耳朵所喜欢的声音，眼睛所喜欢的景象所蒙蔽，而老是跟着感觉走。 必须要从起心动念引为的地方，将自己的心默默地洗涤清净，不可以让邪恶的念头污染了自己的心呢。 所以说，如果都是怀着一颗济世救人的心，就是直； 如果存有一丝讨好世俗的心，就是屈； 完全是爱护别人的心，就是直； 如果有一丝一毫对世人怨恨不平的心，就是屈； 完全是恭敬别人的心，就是直； 如果有一丝玩弄世人的心，就是屈。 这些都应该仔细地分辨清楚。那么为善又怎么分阴阳呢？凡是一个人做善事被人知道，就叫做阳善； 做了善事而别人不知道的，就叫做阴德。 有阴德的人，上天自然会知道， 并且会使他得到该有的果报。 而有阳善的人，大家都晓得他，称赞他，他便会享受到世上的美名。 但是名这个东西为天地所忌，天地是不喜欢爱名之人的呀。 所以享受好名声虽然也是一种福， 但是如果享有极大名声的人，而实际上却没有功德可以称配他所享受的名声，那他必然会常常遭遇到料想不到的横祸。 而如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过失差错，反倒被冤枉，无缘无故被人栽上恶名，那么他的子孙常常会在忽然之间发达起来。 这样看来，阴德和阳善的分别真的是太细微了，不可不加以分辨清楚啊。 怎么样叫做是与非呢？从前春秋时代的鲁国定有一条法律， 凡是鲁国人被别的国家抓去做奴隶，如果有人肯出钱把这个人赎回来，就可以向官府领取奖金。 孔子的学生子贡很有钱，虽然他也替人赎回被抓去的人，不过子贡却不肯接受鲁国的赏金。 子贡他不肯接受赏金，纯粹是因为他只想帮助别人，本意是很好的。 但是孔子听到之后很不高兴地说， 这件事情子贡做错了，凡是圣贤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是要做了以后能够改变社会不良的风俗，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，来教训引导百姓做好人，如此才可以去做，而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觉得畅快称心就去做的。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，穷苦的人多，若是受了赏金就算是贪财的话，那么不肯接受贪财之名的人和钱不多的人就不肯去赎人了，一定要很有钱的人才会去赎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恐怕从此以后 就不会再有人向诸侯去赎人了。 另外一个例子是孔子的学生子路，看到一个人不小心掉到水里，把他救了上来，那个人就送了一头牛来答谢子路，子路很坦然地接受了。孔子知道以后很欣慰地说， 从今以后鲁国就会有很多人自动到深水大河中去救人了。 这两件事情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，子贡不接受赏金是好的， 而子路接受赠牛就不怎么好了。 孔子反而称赞子路而责备子贡。照这样子看来，我们就该知道一个人做善事不能只看眼前的效果， 而是要讲究是不是会产生流传下去的弊端， 不能只论一时的影响， 而是要讲究长远的是非， 不能只论个人的得失， 而是要讲究他对天下大众的影响。 现在所为虽然是善，但是如果流传下去却对人有害，那就虽然像是善，而实在还不是善。 现在所做的虽然不是善，但是如果流传下去却能够帮助人，那就虽然像不善，而实在却是善。 然而这只不过是拿一件事情来讨论罢了，说到其他种种还有很多。例如一个人做应该做的事情叫做义， 但是有的时候做该做的事也会做错，做了倒反而坏事。 譬如对一个坏人，我们可以不必宽放他， 但有人宽放他，这事情不能说不是义， 但是宽放了这个坏人反而使他的胆子更大，坏事做得更多， 不但自己犯了罪，结果还造成他人的伤害。 若是如此，倒不如不要宽放他，给他一点教训，使他以后不再犯罪的好。不宽放他是非义， 使这个人不再犯罪是义， 这就叫做非义之义。礼貌是人人应该有的，但是要有分寸，用礼貌对待人是礼， 但若是过分反而会使人骄傲起来，就成为非礼了， 这就叫做非礼之礼。信用虽然很重要，但是也要看状况而定。譬如顾全小的信用是信， 但为了要顾全小信却误了大事，反而使得大信不能顾全，那就变成非信了， 这就叫做非信之信。爱人本来是慈， 但是如果因为过分的慈爱反而使人胆子变大，闯出了大祸，那就变成不慈了， 这就叫做非慈之慈。像这些问题都应该仔细地加以判断，分别清楚。什么叫做偏正呢？明朝的宰相吕文义公辞掉了宰相的官位，回到了家乡， 因为他做官清廉公正，全国的人都敬佩他，就像是群山拱卫着泰山，众星环绕着北斗星一样。 偏偏有一个乡下人在喝醉酒之后大声地辱骂吕公，但是吕公并没有因此而生气，反而向自己的仆人说， 这个人喝酒喝醉了，不要跟他计较。 仆人就把门关起来不理会他。这样过了一年，这个人犯了死罪进了监狱，吕公因此非常懊悔地说， 哎，我错了，若是当时与他计较，将他送到官府治罪，就可以借着小惩罚而收到大警戒的效果，近日他也就不至于犯下死罪了。我当时只想心存厚道，所以就轻易地放过他，哪知道却反而养成他天不怕地不怕，像亡命之徒一样的恶性。他以为骂宰相都没什么大不了，所以胆子越来越大，以至于犯下了死罪，送了性命。 这就是存善心反倒做了恶事的一个例子。